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32集，布阵。 虽然你看超生终于已是我的下属，但我从来没有把你们当成我的手下，你明白吗？ 老大， 何玉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早已泪流满面。何玉以前总是觉得哭鼻子是娘们唧唧的行为，但现在他却感到即使嚎啕大哭也无法宣泄他内心的痛苦与无力。 你的能力早已足够独挡一面，只是我觉得你玩性较重，一直没有放你出去。这次特管局损失严重，吴局恐怕要休养很长一段的时间，以后我不在，你就是二组的组长，看朝生他们就全靠你了。不知道是不是魔气入体的缘故，现在我发现自己的私心越来越重，说的是守护人间，其实到了现在我最想守护的也只有他一个。 老大，不要这样说，我知道你比任何人都希望世道太平，否则也不会做出这个决定。我会看着小冬至，可他迟早都会知道你在做什么。你既然想要守护他，你就不该骗他呀。 我没有骗他，他看了我的笔记之后自然就会知道办法的，这件事也只有他能做。 于不悔没有像何玉那样哭个不停，因为他比何玉跟龙申相处更久，知道龙申决定的事情再无更改，与其在这里伤感，不如想想自己能帮上什么忙，也许更为实际。 师兄，如果你决定了就去做吧，我会为你护法的。希望你不要忘记还有冬至在等你。 多谢，我尽力。 外面张掌教已经派人立刻回去取玉牌了，但一来一回终究是需要不少时间。西藏反倒离这里更近一些，活佛当机立断，亲自回去把镇寺之宝取来。据说那是一座八丈大的纯金宝塔，里面供奉着舍利。想要替代镇野灵气的作用，哪怕只是暂时性的，也不是凡人肉胎所能为之。龙申刚才虽然没有表明自己的真身原形，但在场的都是修行界赫赫有名的大佬，能听出弦外之音的人并不少。大家也没有追问，此时见他出来，郑掌门和宋志存就迎了上去。 龙爵，既然要模仿小型八方伏魔阵的布局，那除了阵眼之外，肯定还需要其他七块石碑。现在一时半会儿来不及，我们想以身替代石碑的位置。 不错，刚才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我与郑掌门各算一个，龙虎山、茅山，还有合造派的新掌门，他们也都表示愿意，剩下的两个由两位活佛担任。 没有人会在这样的危难面前推脱退缩，即使平日里各派之间也免不了一些局语过节，但谁都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，一旦通道被彻底打开，深渊地狱与人间连成一片，那时候就不仅仅是末法时代了，而是彻彻底底的炼狱绝境。 其他人可以，宋局你不行。吴炳天已经负伤，我们两个又都在这里，你要是再出事，特管局就群龙无首了。 宋志存的喉结上下的咽动，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他在为龙申的性命担忧，在为阵眼的局面担忧，但龙申自始至终想的都是大局。于不悔从后面大步流星过来， 我来顶替宋局的位置。 何玉红着眼睛对他师父新掌门道： 师父，也由我 来顶替您的位置吧。 新掌门把他拉到一边，冲着他后脑勺就狠狠的一下。 你以为是过家家呀？啊，你修为还没到那份上，别废话了，这不是孔融让梨，你也别以为自己没有事做，就跟在我身后吧。如果我顶不住，的确得要你上。 就不能轻点啊？ 出来前我已经交代过你师兄了，如果我回不去，合造派就得由他传承下去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回去。 何玉看着他师父，第一次感受到想哭又不能哭的悲伤。 别露出这种表情，大丈夫顶天立地，但求问心无愧，修行者更是要如此。如果这次不出手，以后我自己也会留下心魔，别说修行了，连人都做不好。你去准备准备吧，我们还有些符箓要画，你来帮忙。 我现在就可以帮忙啊。 画符之前要焚香沐浴更衣，心诚方能符灵。现在非常时刻，也不要求你做那么多了，静手静心是最基本的。 您的手也没比我干净多少吧。 你 在新掌门打他之前，何玉先一步跳开，三步并作两步的跑了。另一边，放在冬至眼前的365个童话故事，肯定不会是一本童话书，只是套了一个童话书封的笔记本。这个笔记本冬至曾经在火车上见过，还曾斗胆翻开过，何以说它是鬼画符，现在冬至自然知道了，那里面不是鬼画符，而是天文。此刻仔细观察，冬至发现封面上看上去是故意做旧的，就像市面上卖的那种怀旧笔记本。大黄猫和章鱼趴在桌面上，看着冬至跟程回研究那个笔记本。看超生甩着尾巴道： 这个本子是何玉买来想要记游戏攻略的，结果被老大发现就给没收了。 冬至失笑，他就觉得龙身不像是会喜欢这种童趣风格的人。不，应该说龙身不会去特意挑选什么风格，对他来说一个本子只要能记东西就够了。 你们俩去忙吧。 老大在昆仑山没事吧？我听说宗老都牺牲了。 没事的，还有宋局他们在，你要相信我师父的能力。 看朝生的妖力还是太弱了，在这件事情上根本帮不了任何忙，冬至不欲他多做担心。 美卡刚到中国，不知道会不会水土不服，我现在也没时间带他去见吴志奇前辈，所以他暂时还要劳烦你带着。 这几天他一直都是我带的。 看超生一脸这点小事还用你说的表情，率先跳下桌子。章鱼还挺有礼貌的对冬至挥挥触须，就与白猫一道跟在看超生后面离开了。过了两秒，一条触手重新出现在门口，把刚才忘合上的门重新关好，看得程回目瞪口呆。 智商好高的章鱼啊。抱歉让你刚下飞机就过来，也没能休息一下啊。 我已经听掌门师叔说过了，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开始吧。 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